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和范振钰合作创作表演了《跟谁对着干》《不正之风》《教训》《皆大欢喜》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相声精品，晚年又同弟子孟凡贵一起推出了《渴望五十一集》《假酒》《笑死》《进城》等一批新作，他的表演善于理解人物，塑造形象，他精湛的表演艺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被评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一对沙发。相声一对沙发讲述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对搞对象的青年，女方向男方要了很高的条件，最后非要男方给她买一对沙发，而男方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了，从而讽刺了一些爱慕虚荣借着婚姻乱要条件的现象。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一对沙发》。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相声做了删减，敬请谅解。 这回我跟您表演。 哎呀，范老师， 哎， 真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您了。 是啊， 您挺好啊。 啊，挺好，挺好， 好，不错，不错。 哎呀，真是，哎呀。 怎么样？最近您身体不错吧？ 啊，身体不错，就是膀子有点疼。 啊、膀子怎么了？ 哎，叫你给抖楞在这儿。 不是，我见到您我心里的高兴。 是啊， 来到我们北京碰见您呢，有什么困难找我去？ 哦，没有困难。 生活过得去吗？ 还过得去 啊。 啊，蛮好蛮好。 有困难说话。 啊、没有没有没有。 用钱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用钱，来来来、 哦、不用。 当着各位，我给您、哎、给您掏点，不问您用钱。我知道您现在这个什么，您 我你是掏狮子是怎么着？ 不是，我给您掏钱呢。 我有钱。 别客气，别。 我有钱。 真有家有？ 真有。 给我来200。 啊。哦，你跑这诓钱来了？ 这话说的，这怎么叫诓钱呢？这不跟您借吗？借完了还得还了，是不是？ 不，你没事借钱干嘛？ 准备着结婚。 什么谁呢？ 准备着结婚。 咱分手这么多年，你这么大岁数还没结婚呢？ 没办法呀，我是独生子，我爸爸挑的严格，所以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了。我们倒不是非得挑门当户对，倒不是那种意思 啊。 你起码来说得情投意合吧，年貌相当啊，分量差不多的，对不对？ 分量差不多，我怎么搞对象还论分量啊？ 不是，就是我这意思，那叫什么差不多？ 脾气差不多。 哎、啊，对对对，脾气差不多的。 这个搞怎么样？ 差不多了， 啊、 准备要结婚了。 要结婚， 嗯， 先给您道喜， 同喜同喜。 你看你还缺什么 啊？ 我是不是给您添点忙？ 不用客气，我买了一个 双包厢的三开大立柜， 好好， 买了个铁床 啊， 这不准备再买个方桌，弄两把椅子，来个酒柜、 啊、这租可以了。 不行，我对象那意思还得要一对沙发。 哦，他跟你说了？ 他没跟我说。 没说你怎么知道啊？ 就是那天我们上西单呐、去玩去了，他到了家具店那儿看这对沙发，我这对象就不动了，站着说什么也不动了、我喊他两声他都没听见。 是、 我一看坏了，他跟这对沙发发生了感情了。 嗨，像话吗？ 怎么会不像话？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像看沙发那样看过我一次。 哇， 哎呦，他看那沙发看的是那么真挚，那么细腻。哎呀，当时我一想啊，我非得给买沙发不可呀、如果要不给他买这对沙发，他非跟我蹬了不可。 等等等啊， 蹬完了他跟沙发搞上了，这么要命吗？ 也不见得。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欢欢，你啊， 什么 欢欢？ 欢欢什么意思？ 我对象的名字叫欢欢，多好听啊！ 不，好听是好听、 嗯， 我听着欢欢怎么那么耳熟啊？ 啊，是啊，就是 欢欢， 可能 哦，我想起来了 啊， 我们送个日本那个大熊猫叫欢欢，你跟熊猫结婚了？ 您可太损了，有跟熊猫搞对象的吗？ 是啊，那个叫欢欢呢。 我爱人的名字叫欢娘。 你怎么不叫欢娘啊？ 为了表示我们的关系密切，我取当中间一个字儿给它加重叠，这么叫欢欢。 哦，这是表示这个关系密切。 对对对， 取一个字还重叠叫欢欢。 嗯， 那你怎么不取最后一个字 啊？啊，是啊，最后一个字叫娘啊。我能管他叫娘吗？ 你可以重叠啊， 重叠叫娘娘，她是娘娘，我是皇上。 好， 咱们怎么着？必须得叫，这样好听。欢欢，你是不是喜欢这对沙发？ 他说什么了？ 你再看他，听见没有？ 听见什么了？ 哎呦，这么半天没听见？ 没有。 呵，我问他，你是不是喜欢这对沙发？你看他，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表示喜欢的意思， 表示喜欢。 就喜欢 啊，这意思。 对对对对， 这是喜欢。 对对对， 要不喜欢呢？ 不喜欢是 这就行。这么大个子你还小吗你？ 我一想啊，哦，他对这沙发有这么样的感情，那真是啊，无与伦比的深沉感情，毫不动摇的信念。 哎呀呵， 哎，我恨我自己啊，我太恨我自己了。 恨你自己什么？ 我真笨呢。我羡慕我们的街坊小伙子，人家个个都会打沙发，人家手就这么巧，也不打哪儿脸那么些破木头钉子。 不，没地方脸去， 没地方脸，我们家土箱子怎么丢的？ 我没听说过拿土箱子做沙发的。 土箱子连吉隆都端。 哇， 钉吧钉吧，在厂子里头啊，弄点钢丝一缠沙发黄，来点门弓子啊，弄点破稻草烂麻袋海绵头，顶多了买点人造革，钉不钉不大沙发，软软和和的，把媳妇哄过来得了吧。这 我什么叫糊弄过来啊？ 那可把沙发坐坏了，稻草落出来了，连孩子都有了。这个 我有这么快的吗？ 哎呀，我可真笨呐，不会做呀，也没地儿捡木头去。 甭发愁甭发愁 啊， 不是不会做吗？ 啊， 买一对， 买钱不够啊。 钱不够？这对沙发得多少钱呢？ $250.06。 $250.06。 哎， 我看咱俩这样商量商量行吗？ 啊， 你看你还差多少钱？是不是我能给你拆对拆对？ 哎呦，我得谢谢您，真感谢您，您帮着我。我这结婚就结在您身上了。 也不见得。 谢谢谢谢。 多少钱？ $250.06。 你有多少钱？ 我有$26。 你外边溜达溜达，走。$26啊，甭说买沙发，连沙发钉子钱都不够。 是啊，就差您这250了。 哎，那是， 这你250， 你才250呢。 不是，我说我就差您这200，您250，不是，就差您那兜拿， 什么？ 就差您这250块钱了。 你把这个钱字带出来， 您受累吧，您给拆。 我甭受累，我没地儿给你拆对去， 拆对吧。 啊，拆对呀。 哎呀，你也不给拆对怎么办？哎，我一想行。我找我爸爸要去。 你爸爸有钱？ 老头退休一月70多块，不抽烟不喝酒。我爸爸光存折就好几个。 他给你吗？ 给我妈呀。我们认识这对象给了200，买表给了300，买家具给我600， 这就1000多块了。 当然了，老头有油水，一挤就出来了。 合着他爸爸是牙膏。 你爸爸才牙膏呢，这怎么说话？ 这你不是说一挤就出来吗？不是牙膏也是鞋油，我告诉你吧。 您这人怎么愣挤呀？我说老头有钱，平时一说都挺痛快，这回也不怎么的了。刚一提买沙发，我爸爸急了。什么？买沙发找我要钱？没有啊，你爸爸顶现在还坐小板凳呢。 好， 又想沙发了。我说别紧，您看爸爸您不给钱，人家欢欢不跟我结婚呢。 人家是这么说的吗？ 吓唬他。 哥，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意思啊，不买沙发吗？你们欢欢不跟你结婚，咱爷俩商量商量吧。啊， 什么？ 拿我就当沙发吧。 把你当沙发 啊？我往酒地一趴，你们欢欢下班以后往后经一坐也软软乎乎的。 老爷子够损的。 我说爸爸您可别这么说，再者说回来，您看现在都四个现代化，人家都做，少说这个啊，少说这个，去去去，该着干嘛干嘛去，我这俩钱都叫你给挤得走了。这个哎，今儿还告诉你不管你饭，去走，往外轰我。 你呢？ 我爸一赌机子吧唧躺在床上了，脸冲里。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老头没这样过呀。 啊 老头没有这样过，没有不给钱的时候，怎么今儿不给钱了呢？这怎么意思呢？我爸爸你看看这样，我给我爸爸相面。 相面？ 这老头不像没钱的样啊。你看这意思啊，天庭饱满，底阁方圆，满面红光，油子麻花的。这个 油子麻花 就说啊， 是什么叫油子麻花的？ 不像没钱这样，怎么不给钱了？这个他有存折啊，他那存折，嘿，我爸爸还真有心眼儿。 怎么 有小皮包压在身底下了，掏都掏不出来。这个 好， 真绝。你绝呀，我今儿跟你起腻，你睡呀、啊、我也睡吧唧，我就躺在我爸爸身边呢。 啊， 躺着我琢磨怎么回事呢。哦，想起来了，我叫的不亲热。 叫的不亲热？ 我爸爸对我有意见了。 是啊， 哎，一定得把叫的亲热点，叫大爸爸，亲爸爸，老爸爸，小孩这么叫行？我这么大人这么叫不合适。这个这不是形容啊，叫亲爱的也不行，叫可爱的不行啊，亲爱的爸爸可爱都不行，迪伦爸爸不行。 迪伦爸爸 就说这不 这么形容啊？ 这怎么办？得把我爸爸形容美了，咱把钱要过来。嘿，三合一爸爸不像话， 这三合一爸爸 这怎么、啊、哎，有了，我叫红烧爸爸，干炸爸爸。 这你爸爸不给钱也不至于把你爸爸干炸了啊。 就说我找我爸爸要钱呢。哎，真是， 睡觉吧。 睡觉净做梦了，不是跟我爸爸吵起来，就是跟我们欢欢打起来了。梦着梦着来了一对沙发， 来了一对沙发， 这沙发打空中飞着就来了，带翅膀的。 哇， 哎呦，呼呼，飞着在空中直升大沙发，呼呼呼悠悠，哪儿也不去，就飞到我们屋里来了。到屋里吧唧摆在那儿了，我们欢欢往上一坐，打毛衣，嘿，真有意思。快 快快，你想的多美呀、啊、你啊，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吧。 迷迷瞪瞪我就上班去了。早晨上班汽车可真难挤 啊， 挤得我呼呼就上不去，过去好几辆了，好容易来辆车，我说快上快上，我要迟到了。这车门站那大胖子堵在那儿了，我胖子你上，嘿，我一摸有了。 怎么了？ 胖子兜里带个钱包，这么长硬硬邦邦的。 啊，胖子带个钱包你要干什么？ 买沙发。 拿人家钱买沙发，你要偷人家？ 不是，咱拿呀， 这可犯法。 没关系， 这是犯罪呀。 不是，胖子不在乎这个。 不在乎也不行啊。 是胖子都有钱， 胖子有钱也不行，你花着方便了，人家受得了吗？ 咱不就为这事儿吗？是不是？不为买沙发吗？这个 你这个 没这不行啊。我伸手一看，哎呦，这大胖子真损。 怎么了？ 这么大大胖子那兜坐的不丁点儿，这手伸不进去，把我给急得我一身汗，噗，伸进去了。我也够着他那钱包了。我当时我心里想，哎呀，我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就是啊， 我心里一忐忑，我这手就哆嗦上了，就在胖子的兜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那人家还不知道， 大胖子一把手揪住，什么意思？你干什么的？ 我说什么也不干，我手冷，搁您那里暖和暖和。有这么暖和的吗？ 胖子杠什么暖和暖和，你是小偷。 得， 他一喊小偷，一汽车人都跟着喊，汽车司机真积极，连车门都不开了，直接就把我开到派出所去了。 好， 一会儿的工夫就送法院了。 上法院了， 这些人也不上班了，呼噜呼噜跟着看热闹，全坐在旁听席上了，把我就推到被告席去了， 变被告了。 他们都在那儿坐着，我在那儿站着，站得我这两条腿这累得慌。哎，坐会儿多好啊！ 啊，你找什么？ 我还有沙发没有？ 还找沙发呢？ 啊， 有沙发也不让你坐，老老实实站着吧。 就这阵看法官马上开庭了，原告人家陈述完了以后。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 嗯。 然后法官问我：“被告，你有辩护人吗？” 你说什么了？ 我在那低着头，我说没有，我就有一两毛六。 还两毛六呢？ 没问你两毛六，问你有辩护人没有？我说法官同志，我说我没有，您当我的辩护人吧。 有法官带辩护的吗？ 要不你当我辩护人？ 我管得着你吗？ 就是没有辩护人呢， 这阵就听旁听席 有人说话了，法官同志，我当他的辩护人可以吗？ 谁呀、啊？ 女人的声音 啊。 请问你是公民吗？是公民，法官同志。 到底是谁呀、啊？ 听着耳熟呢 啊。 然后法官问我，被告，他当你的辩护人可以吗？我低着头，我心说话，怎么那么耳熟？是谁呀、啊？我也不管是谁了，也不顾害臊了。我抬头一看，他， 怎么了？ 哎呦，不是外人呢， 是谁呀、啊？ 就是我们欢欢。 得，这回人家都知道了。 哎呀，沙发也没买成，对象也飞了，这不要了命了吗？这 你呀、啊，先听听辩护人怎么辩护吧。 谁让你跟那沙发有感情的？当时欢欢说了，法官同志，根据原告和被告的陈述，我们认为。现场是事实，根据我国法律第151条，凡属盗窃公私财物，情节比较严重，数目较大，应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 得，这回起码你得3年呢， 3年以后我怎么结婚呢？这个 你呀、啊，你发婚吧。 我知道了，欢欢跟我有外心了。 有外心？ 判我3年，手表、自行车归他，他再找一个。 也不见得。 嗯， 先听人家的。 当时欢欢跟着说了，法官同志，根据这种情况来看，犯罪属实，但是您问没问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哎，这条很重要，这是追查犯罪根源呐。 还追查了什么动机？就你那儿跟那沙发有感情，你那儿就把我们手到大胖子兜里去了。这个 现在呀、啊、你就实话实说吧。 实话实说，我说在里暖和暖和行吗？这个 说实话， 我把整个的过程说了一遍。旁听席有人说话了 啊， 看看，诸位，听见没有啊？现在这个女同志搞对象啊，找男的是逮什么要什么，挤得男的胡说八道。你看这小伙子犯罪了，这个，那你说怎么着？ 就是这种情况，就跟这样女的结婚，啊，能过好日子吗？ 倒霉去吧。 哦， 我心想，欢欢，这回你不问动机是什么了？你看看这个，就看我们欢欢真沉得住气。 是， 法官同志，您也了解他动机是什么了？我认为真正的犯罪不是他， 是谁啊？ 而是我。 是你，你是怎么回事啊？ 大伙一听，怎么会是他呀？ 啊， 诸位你们不了解吧？我是他的未婚妻。 嗯， 当时法院里头鸦雀无声，都为我们欢欢大胆坦率表示惊讶。 哦。 从道理上来讲，他的犯罪是有一定的根源的，但是从感情上来看，他的犯罪是有一定的威逼色彩。 这话什么意思啊？ 譬如说，他为了使我满意，不择手段就去窃盗。他认为我如果没有这个沙发，我就不跟他结婚。因此上，真正的犯罪不是他，而是我。 哦，这个教唆他人犯罪也应该负刑事责任呢。 我一想有意思，他也得判3年。 他也判3年？ 太好了，这多好的机会，我们在监狱就结婚了。 你都老惦记结婚呢？ 琢磨这事儿， 先听人家的吧。 当时欢欢说了，根据情节来看，法官同志，我认为所有的犯罪情况我是了解的， 您比如说，虽然说我没找他要沙发，但是我找他要过别的东西。 要过什么？ 我找他要过手表。 这跟沙发联系不上啊。 有联系。 怎么了？ 他给我花了300多块钱买了个进口表，我有国产表带，可是他非要买进口表，假定说我们不买这进口表，节约300多块钱完全可以买沙发。 要这么一说，你一定要替这个被告承担责任了。 不，法官同志，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谁承担呢？ 我妈。 哎，得，丈母娘也出来了。 我妈找他要进口表，说国产表留着给我弟弟戴。 哦，这么一说，你妈应该承担责任。 不，我妈不应当承担责任。 谁承担？ 我姥姥。 你姥姥？ 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姥姥要的东西比这个多得多。 哦，这么一说，你姥姥应该承担。 不，我姥姥不应当承担责任。 谁承担呢？ 我姥姥结婚的时候，我姥姥要的东西比我姥姥的姥姥还多的。 哦，这么一说，在你老姥姥身上。 不，我老姥姥也不应当承担责任。我老姥姥结婚的时候，我老姥姥的老姥姥的老姥姥，他们老 姥姥。这，别往上倒了，再倒就倒到王母娘那儿去了。 我父亲应当承担责任。 他承担什么责任？ 刚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叫我找他要一辆坤自行车。其实我有飞鸽的南车，我父亲说留着给我弟弟骑。 在座的同志们，你们养活闺女可留神呐啊！这没到哪儿吧，爹妈可都告下来了。 我爸爸说为省俩钱让我弟弟结婚， 这是拿闺女换儿媳妇。 我们结婚的二嫂子也应当承担责任。 碍着人什么事了？ 当我跟他搞对象的时候，二嫂子跟我说，瞧你多漂亮啊，重眉毛大眼睛的，搞这么一个干嘛？找他要东西，狠狠的要死你白了，要不能便宜这穷小子。 够厉害的。 我们车间的姐妹也应当承担责任。 怎么呢？ 他们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叫我找他要东西， 这不成了犯罪集团了吗？ 是，法官同志，在这起案件当中来看，犯罪的主要责任由他负，但是在我们两人婚姻问题上来讲，周围存在着很多严重的习惯势力。比如说我要不找他要东西，他们就说我是甩货贱卖清仓处理。 嗨，不像话。 走到胡同，他们就在后边喊，说我是出口转内销的。假定我们结婚要新事新办，他们就说了，没有酒席，这小子多穷，穷抠，一点不大方，说他抠门。 是有这种情况。 法官同志说，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条件来讲吧，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问题索取财物。 是啊， 法官同志，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 怎么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个男的不给女的买东西？如果男的给女的买东西，女的要不要，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我们两人就有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啊？ 有一次他给我买了一双尼龙袜子，我说我不要了，我有很多的尼龙袜子穿，咱们省俩钱吧。他一赌气的把袜子戴在手上改手套了。 嗨，袜子改手套啊， 多子一见面，他跟我举着两只手就那样戴着，弄得我们快下不来台子，半个多月我们都没说话。 要这么看起来，这个男同志都是贱骨肉。 哎，说您也是男的？ 对，包括我在内啊。 正说着的原告大胖子说话了。法官同志，我不告了。不过我出证明，这个小偷啊，确实不是小偷，他是头一次。 怎么呢？ 你想啊，有经验的小偷不这样，他把手啊伸到我兜里，扑噜扑噜扑噜扑噜在那弄。这是什么样小偷？ 哈哈， 我还得上班去了。不过他们俩说的话都属实。 是， 我不告了。我也没丢什么东西，我也没丢钱，我也没钱，我没钱。 你没钱 啊？ 你没钱，那个四四方方硬硬邦邦是什么？ 那是一副扑克牌。 好，哎呦， 一副扑克牌我就进法院了。 多冤的。 大胖子一说走，旁听心说我便上班就呼噜呼全走了 啊。 当时法官说了，根据我国刑事法的第十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十一条第一款，我们认为情节是显著轻微，不属于犯罪，教育释放。 把你放了 啊？ 好，没事了，完了。 谁告诉你没事了 啊？ 谁跟您说的没事儿？ 这不是没事儿了吗？ 没事儿了 啊， 那可得成啊！我跟人换换怎么说啊？ 哎，跟他承认错误就完了。 哎呦，承认错误也不能嫁给一个小偷，这个出了法院门，我低着头要走，赶紧的跑。 欢欢在后边追我，哎，你怎么意思？怎么回事？你说话怎么回事？ 我说我怪害臊的，这个 你还懂害臊啊？害臊有什么用？只要你改了就行。我告诉你，我们跟旧的习惯势力做斗争。 嗯，我说行，我说你说什么以后我听你什么话，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这 你还大傻子了。 你就是我的直接领导，还不行吗？这个 直接领导啊， 我问你一句话，欢欢， 你问什么啊？ 你还爱我不爱？ 哎，这可是关键。 当时我们欢欢说了，我还爱你不爱？跟你说，这样你彻底改了，今后你不讲虚荣，我更爱你的。 哎呀！哎呀，我们俩是越说越近，我们就互相拥抱啊，越抱越紧，越抱越紧，越抱越紧。啊！就这阵儿，我爸爸起来抡圆了，啪给我嘴巴。 啊！ 你放着觉不睡，你搂我干嘛？这个 还做梦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一对沙发》，其中高英培是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啊。高英培一生热爱党的文艺事业，艺术功底扎实，表演风格火爆，为我国相声曲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